地方入面的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测，而检测未有阴性结果之前是不准离开，那是变相就是令到惠丰那里是两日。今早上开始，尤其是由昨晚开始到今早上，那就陆续大家可以走噶啦，咁可以离开噶啦。当你哋嘅喺个围封区域里边咧，嗰个受限区域里边验咗阴性之后，嗱咁究竟呢一个行动咧有几大作用咧？咁都系可能好多朋友都大家讨论紧、争拗紧嘅问题。嗱，政府咧过去几日就动员咗3000人啦，主要系纪律部队嘅人员啦。咁呢个行动咧就强制咗超过7000人咧去检测嘅。咁3000人去圍住7000人去做檢測啦，咁就發現咗13宗陽性個案到而家，咁嗰個陽性嘅比率咧就係0.17%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計究竟咁樣圍封嘅話係咪一個有效率嘅方法咧？你睇翻個數字咧，就其實同之前咧，譬如喺社區中心去自費檢測啊，或者係免費嘅強制檢測等等咧，就唔係多好多嘅啫，即係都係多少少，即係0.01%啊等等，咁即係話咧，其實揾到嘅陽性個案咧，唔係咁多咁。原因是什么呢？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多人受感染。另一个令人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区说7000人检测了。根据人口的普查，那里整区那条街加起来应该大概有8000人左右。就是说似乎有不少人就之前就可能已经逃走了或者是离开了他们的屋企。那些人呢，政府就说他们是会追查他们的，去找回他们做检测的，还有根据个法律他们是一定要做检测的，否则是可能违法的。但是总之他们都走了，政府又不知道怎样找他们，政府说会找他们的，但是即是都很多理由说自己离开了家的。所以呢，这班人是不是会有一些是确诊了，有一些是感染了而是检不到的呢？验不到的呢？这也是用这个围封的方法的一个问题。所以究竟即是今次的第一次用围封的方法要强制检测，围住当区的居民要检测，那是不是做得太迟呢？又或者是不是应该一早讲定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有之前星期六真的开始实行的时候，之前那天星期五的时候已经很多风声了。如果有些人真的不想做检测，不想被人困住，当时又不清楚困几多天，不想被人困住的话，那可能一早真的走了。但是如果预先张扬的话，咁咧就會有更多人走啦。咁如果唔一早講嘅，個問題就會令到咧有好多人就冇曬預算啦。要翻工嘅話，突然翻唔到工啦。好多商鋪咧入曬貨，跟住咧好多嘅菜啊、肉啊、鮮花啊、水果啊，咁又賣唔出，咁又嘥曬啦。咁又會影響好多人嘅生意，同埋係損失慘重，而政府又唔賠喎。嗱，種種嘅問題咧都令到即大家都會喺度計算緊，究竟係咪有效益咧，或者係点样去检测先至有效益呢？付出嘅成本系咪值得呢？因为类似嘅行动咧，可能继续有嘅。因为而家讲紧嘅油麻地佐敦嗰个受限区域之外咧，喺果栏以北咧，亦都有一个区域咧，尤其系碧街一带啊，系比较多嘅个案系集中发生嘅。咁而家有消息都话，系咪要喺嗰度咧都要某一啲嘅強制嘅檢測咧，或者逐棟樓都要強制檢測之類啦。咁而家有啲風聲都係講緊嘅，咁所以類似嘅圍封可能係會繼續嘅。大家覺得點樣先至有更好嘅效益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你第一日识我咩？我梗系知啦。 正所谓不能只有我知道，等我帮你提名角逐今年嘅香港书奖啦。假如你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中文书籍，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翻译作品都计数噶。 提名期延长去到1月27日。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按座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維峰佐敦油麻地一帶咧，咁除咗居民受影響啊，裏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商鋪啊，好多食肆嘅。喺電話裏邊咧有羅先生啊，羅生你好， 係 羅生，嗱你係一間餐廳嘅東主啦，咁你個 係外賣店嘅東主， 外賣店。 点新铺嘅宗旨 系嗱，咁喺过去两日咧，你哋间铺头都闩咗啦。咁其实个损失点计啊？ 损失而家咪慢慢同佢计咯，30,000+咯。 吓啊！主要系啲乜嘢啊？吓， 主要嗰啲食材啦。 嗯。 啊，食材啊，一定系紧噶啦，人工啊唔好计啦，铺租啊唔好计，净系计食材，两日嘅食材。 嗯。 吓、啊，我仲要攞去做。咁你兩日時間俾我咩都變啦，點做到嘢俾人食咧？係咪？ 嗱，譬如話咧，你哋有冇準備到啊？因為嗱，之前咧，圍封之前咧，星期五都話有啲風聲話會封噶啦。咁你哋有冇點樣準備啊？定係都要繼續準備你嘅食材？ 佢講話封啫，但係冇通知我哋話係封啊嘛。佢漏口供出嚟話封啫，咁唔係真正封我哋啊嘛。唔系真正同上海街坊啊嘛，佢初时讲系新田地街、炮台街、庙街，冇通知我哋成条上海街都封。 嗯， 啊，咁你梗系预嘢啦，咁日日打开门口做生意，唔系你唔做生意，你搵到钱搞租咧，系咪？咁你预紧货，你忽然之间我凌晨4点我去铺头噶啦要，咁佢嘭一声唔俾你出街咯，咁啊嗰啲货咪呕臭咯。 系。咁而家即系要清晒去抌晒去噶啦，系嘛？ 梗要抌啦！你知唔知啲人食啊？你包埋而家时间系70几小时啦， 嗯， 系咪先？咁你有包点啊，有整好个点心啊，咁第二朝一早攞出嚟卖啊，嗰啲肉类啊，咁你边要得咧？ 嗯， 啊，咁变相你咪攞去做咯。咁唔系净止有我一间噶嘛？ 系， 系咪上海街好多噶嘛？咁你点解系唔通知我哋喂？咁乸仔啊！你唔好咁明目张胆，或者搵个人派张纸俾我哋个商铺，话喂，我今晚开始4点凌晨封铺噶啦，你哋唔好预咁多波，唔好损失咁惨重啊！你唔通知我哋个，你当冇一件事，你咪继续好似平时咁开档收档攞货预货，系咪？ 有啲讲法就系话惊，如果太早通知，咁啊走漏风声，好多人就会。即自己走咗先，可能就系检测唔到咯。点睇呢个讲法？ 嗱，呢个讲法咧，佢有佢嗰个讲法系啱，但系你太早通知系会。你就算你封咗，我哋朝头早凌晨，我落嚟我都见到有啲人拉住啲剧啊，拉住啲雪包啊走嗰啲，你点解唔一早搵啲差人封住嗰啲人咧？咁你等早啲通知，同埋唔截停嗰佢哋嗰啲人。咁有咩分別咧？ 嗯， 係咪一樣啊？你任佢哋走嘅，封啊封啊，你封得幾條街咧？你封呢邊呢條街口，佢啊佢嗰條街口走。 嗯， 咁有咩意思咧？咁一係你啊早啲一索性就全部圍住曬，你反正你用咁多差人喺度啦。 係，咁你 3000几人啦。係，咁你一封封曬佢，喂，你出去要登記身份證，你邊住邊棟大廈？啊，你係咪出嚟？係咪入嚟個街市買餸？买餸嘛，好，你喺度住，登记翻先。 喂，咁嗱咁好啲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好嘅话，咁对你哋影响咪更加大咯，即系完全都唔得闲话你知嘅，啊，点解咧？ 佢系唔得闲话俾我知先会咯，佢唔得闲话俾我知，我知道佢系唔俾人出入，多我可以知道佢哋真系违风啦。 系， 你个做个表面俾我睇啊嘛，我。 咁你啲食材一样系入咗货，跟住卖唔出噶咯。 咁我可以去第二度。俾第二間鋪，俾第二啲鋪頭賣噶嘛， 嗯， 係咪？咁譬如我唔開啫，我啲貨喺度啫，咁你唔俾我開啦，我可以搬走啲貨，咁咪搬去第二度咯， 哦，係咪？但係到時封咗就乜都唔俾你搬走啲嘢噶喎， 係啦，係啊， 好啦，好啦，阿羅生，咁嗱睇翻成件事啦，咁啊過咗去啦，檢測完啦，你自己覺得政府呢個行動如何啊？ 係 咪應該咁做咧？ 做或者会应该系咁做嘅，会，但系你唔通知啲小商户就系唔啱啦。 系 啊，咁你嗱，好似你而家咁，有啲封真系话俾你听，我今日系封咗油麻地，上海街， 后台加拿大。嗱，我或者下个礼拜呢个星期六，我嚟紧开始会数据嗰栏啊。咁人哋有个心理准备，你唔系，完全都冇嗰回事。讲下讲下就好似系，好似唔系，即系好似有区议员话事计。喂，好似你上海街唔知道，人哋炮台街嗰啲一早已经系食环署嚟同佢哋讲啦。 系、 啊，好似庙街嗰啲食环署嗰啲又银行正快拉闸过我哋。 喂，咁啊，罗生啊，你嗱而家就叫做围封完啦，又检测完啦，你系咪期望大家放心啲？生意会多咗或者多翻啲咧？ 一定系唔会，更加会静啲，起码都系十日八日嘅时间嚟嘅。 你见到系好多人唔敢入嚟你哋嗰区系嘛？ 系啦，冇啊，直接冇啊，而家喺铺头嚟。 系。 吓、啊，由今朝早从头嚟过做嗰啲嘢，卖嗰啲嘢都唔够1000蚊。 比起封之前呢、 比封之前就少4-5千蚊生意咯。 吓、即系得翻两三成啊？ 冇啊，一成都冇。 即系封之前仲有4-5千蚊生意，而家得翻1000。 系啊系啊，好啦，而家啦，我根本都冇人入俾条街。 明白。 听到油麻地上海街啲，好似热区咁唔敢入嚟咯。你咪做翻你少。小部分嘅左右隔離樓上嗰啲街市翻工， 街坊生意好啦，希望大家嘅生意快啲好翻啲啦。唔該曬羅生，羅生係一位外賣店嘅東主啊，亦都喺個受限區域裏邊嘅。咁喺電話裏邊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係你好， 係啊，你哋都喺受限區域裏邊個生果檔嘅員工啦。你係即係呢兩日嗰啲貨點樣樣啊？ 哦，我哋先。即係預計到將會封關，喺小道消息知道，咁我哋就唔入貨，盡量清曬手頭上嘅貨。但係我哋都清淨兩件蘋果啦，一件香梨啦。但係呢個過程都幾艱辛㗎，喺6點通知我哋8點清場，咁我哋盡我佢哋嘅能力，蝕本都要走曬啲貨。 即係呢個係講緊星期五嘅時候係嘛？6點通知。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你哋唔係話一好多時都已經喺不少小道消息都話就快會封㗎啦。你哋星期五係咪都有所準備㗎啦？已經。 其實冇㗎。 冇。 好老實講，根本上都冇人通知。我哋都係當日先知。 咁然之後就快啲清曬啲貨啦。 是啊，快啲清晒啲货，唯有你当自己早啲放年假咁样咯。 咁损失点计啊？有几多损失啊？ 损失， 如果计 钱，好难估计。钱嘅话，咁我啲提子20蚊一磅，要卖到10蚊一磅。咁你谂下，我本钱都14-15蚊，咁我都唔识计条数。因为我哋志在清零，令到啲货系零 keep， 即系唔好。keep 住任何嘅货喺手上，咁如果你话呢两日就冇人工收啦，咁同埋而家啲街冇乜人行啦，想搵啲客翻嚟，佢哋都唔愿意踏入呢条街，但系好老实讲啊，今日条街已经我相信系全港最干净，亦都系最安全。 是即是而家检测完啦，即是大家成条街大部分人都检测晒㗎啦，都但係嚟行嘅人比起围封之前呢，係咪都少咗好多係咪、比围封之前少咗好多人啊？ 少好多，少好多。 所以你都希望即係话俾大家知係喂呢度好安全啊，检测晒㗎啦。 事实上我哋呢度真係好安全啦、我哋好老实讲，政府一通知我哋要检测，我哋第一时间走咗去做检测，星期五我哋又再自己自动帮佢做检测，冇人通知我哋要检测，但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自己令到啲客户有信心，做好自己，咁啲街坊对我哋有信心，但系问题系政府不停咁样发放个信息就系、今日几多个确诊，将会封呢条街，将会点点点，令到啲人都唔敢再踏入呢个地方当中，系咪？所以我都觉得几难挨噶。过去嗰两个礼拜，我哋尽力嘅挨，但系奈何，挨到而家都唔知道可以点算，系啊， 都挨咗大半年咯，系咪算唔算啊？ 15蚊，我唔系大半年嘅，咁你翻风嘅时间都仲旺过而家， 系 打风落雨嘅时间都旺过而家，但系。 捱都捱呢一个月啦，唔可以讲到咁凄惨，但都唔系好过噶啦。呢一年大家都 你希望政府可以做啲乜嘢？ 希望政府可以做啲咩？我唔奢望佢象征式咁样去发放救济金啊，又好乜都好啦。我希望嘅系令到我哋条街市可以人流信心好翻啲啦。咁可以令到啲人对翻我哋条街有信心啦，大家可以过到呢个年关啦。因为始终呢一年大家都难挨，唔止净系我哋呢条街，但系我条街其实系佢哋当做白老鼠嘅试脚点咯，你当系。冇办法，但系我哋都尽我哋嘅能力做好自己。但系奈何你政府点去安排呢？所以呢方面其实要交翻俾佢哋自己去谂。而不是我们尽，我们当然会尽我们的能力做好自己条街，但是奈何有些人不是我们做想做就做得到，你政府你不做好个措施给我们，我们怎么做啫？ 好，多谢。 系， 多谢李小姐嘅意见啦。我哋要听新闻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李小姐系生果档嘅员工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8宗源头不明。感染个案包括一名不够一个月大的初生婴儿。新增个案之中14宗在油尖旺区，有12宗属于佐敦受限区域个案，一宗是受限区域个案的家人，8宗是在深水埗区，6宗属于深水埗指定区域。一宗确诊个案来自佐敦渡船街7-10号的建宁安老院，部分院友要检疫。另外一名在天悦筲箕湾广场的中医师确诊，卫生署一名医生曾经向这名中医求医，其后初步确诊。再多3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北角东发大厦 C 座，涉及2个同层单位，有3人确诊，属于隔离邻舍。另外2栋大厦位于深水埗指定区域，范围内大厦只有1宗确诊个案已经需要强制检测。宇宙街280至286A 以及宇宙街173号各有一宗个案，居民需要强制检测。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话，有30多间餐厅或者零售店回复问卷，指过去2日佐敦封区，导致每个商户损失介乎4000至60000元。余德宝促请政府提供一笔过20000元现金补偿，或者商户损失的一半金额。他认为赔偿合情合理，因为如果政府提早通知，商户可以尽早准备，减少损失。他批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日前表示不会赔偿，是极度冷血和凉薄。在上海街经营食店的罗先生说，很多食材需要弃掉，损失大约30000元。他估计区内会出现倒闭潮，虽然希望撑下去，但是政府都应该给予支援，现时自己勤力亦都无用。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根据约定会尽快发布有关消息。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外国传媒提问，中印两军是否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的时候作出这项回应。较早前有印度传媒报道，中印双方有军人在印度石金邦接壤的边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中印双方星期日曾经开会商讨，但是未有结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后一带亦都是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海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的长茂街因为道路工程，现在所有的车辆都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马鞍山欣安村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斜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这样好味喎，这样又想吃。 榴莲，吃得养生呢就要学懂慢食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的。 桂林你讲得啱，那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的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的。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1月25日朝早8点，佐敦受限区域解封之后，食环署派出大批清洁工人到现场消毒清洁。食环署署长刘丽群到现场视察。 我一路都好重视个环境卫生嘅，咁实际嗰个情况咧，就是、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你话清洁嘅频次系咪可以加咁样，我都系可以好弹性咁处理得到。 中午12点半，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话：唔想改革之后嘅海洋公园山下园区变成商场。表示商店需要符合海洋公园本身的主题。 我们其实在山下和山上的设施，无论是自己营运还是他人营运的，我们都有条件在招标、在协商过程注射一些保育和教育的元素。 下午1点，蓝田丽港城第5座 E 单位所有居民需要撤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担心出现垂直传播。 虽然我哋睇唔到啲渠，就外面望咧睇唔到有咩大嘅问题，但我哋仍然有怀疑，就系会唔会系经过一个所谓烟通效应喺个渠管里面向上或者向下去传播。咁亦都唔排除有另外可能性，就系个烟通效应喺嗰个天井位嗰度，天井位系好深嘅。咁咧，即係話啲空氣可以喺裏面係困住喺裏面。如果有人佢係確診咗，佢喺個呼吸道放大量嘅病毒出嚟，經過抽氣線會向上走。 下晝4点半，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9宗為本地個案，當中38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刚才我哋倾过就系喺佐敦同埋油麻地嗰一个 受限區域咧，兩日嘅圍封就完結咗啦，檢驗咗7000人，但係咧一切未完結㗎，因為仲有其他嘅舊區咧都出現類似一啲比較密集嘅個案啊，其中一個咧亦都有消息話係咪都要做嘢咧，係咪圍封咧，定係強制檢測咧，逐棟大廈咁嘅情況暫時都仲係未知道。咁、那個地方就係喺果欄以北一帶啊，即係咧彌敦道以西、窩打老道以北、渡船街以西同埋登打渡船街以東、登打士街以南的那一堆舊樓呢，就有73宗個案的，其中在碧街13、15、17、19、21到27號8個單數街號的大廈全部有人確診，其中兩等分別是有8宗和9宗，這個是昨天的數字的。有風聲就說是不是又要照版煮碗呢，跟住仲有個問題就係會唔會影響到果欄嘅運作呢，咁大家就快都知道啦，就快過年啦。咁香港嘅絕大部分生果咧都會經果欄去批發出去噶。咁要唔要封埋果欄咧？咁造成一個比較更加大嘅影響啦。好啦，咁我哋即係去傾呢個問題之前咧，睇翻就係之前嘅呢幾日嘅嗰個喺油麻地佐敦嘅受限區域啦，嗰度有啲咩經驗可以學習到咧，政府有冇辦法做得好啲咧？電話裏邊有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啊，余德寶你好， 係大家好，你好啊， 係啊，嗱，咁你都見到即係油麻地佐敦一帶嘅呢個圍封行動啦，你覺得有啲咩事情係學習到，政府要警惕一下嘅？ 我諗第一個最清楚嘅就係佢通知圍封區域嘅居民啊。早啲通知嘅原因唔係真係要走漏風先風聲驚佢哋離開啦，反而係要俾更加多嘅時間佢哋去做準備，包括即係附近嘅一啲鋪頭啦，或者係啲居民啊。我哋見到有啲居民就係冇做足準備咧，係要挨餓啦，或者啲商户咧係嗌咗啲貨品，最後導致因為禁足兩日之後咧。是要損失慘重， 但是有很多人說如果太早通知大家走曬的、 如果政府他相信他的執法能力在強制檢測也好居這個禁足令封區也好，其實他有法律的限制啦。第二點當然我都相信，即如果你說油麻地我們之前都提及到啦，很多都是三毛大廈或者劏房戶來的、如果他們真的有經濟能力的話，就不是在禁足令那時候走啦，就在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早已離開了啦。很多時候這些居民他都沒得走，他這個是他唯一的居所咯。所以我覺得政府都要提出問題，就而不是叫居民反而提出他們。 是，你說還有其他的觀察是嗎？ 是，另外一點就是比較明顯一點，就是我們今天都跟了一些商會去商會開個會談過啦。他們大概我們短時間裡面，因為今天是封區之後的開業啦，都有成30多間的鋪頭聯絡了我們的、因為因應著張建宗就說沒得賠的啦、面對著這個商戶的損失，無論是很多在這裡上班的朋友手停口停底下的情況都好呢，政府都不會作任何的補償。咁開業之後當然情況不理想啦，因為都有不少的居民或者是街外人呢都覺得那裡仍然是一個疫區，不夠膽再行近那個位置，所以他們的生意跌了，即是他們今天都講到他們生意現在做了800多元生意，比平時跌了大量的嘅 percentage 啦，而佢哋喺嗰兩日咧嘅損失咧，總共大概係50萬左右啦。啊，呢30家鋪頭損失50萬，而平均咧大概每間鋪頭20000元，最多嗰間外賣餐廳咧大概損失60000元，最少就係嗰啲零售鋪頭啦，就4000元。咁所以佢哋個訴求咧就是、希望政府能夠現金支援翻或者補償翻俾佢哋咧，就係就係20000元或者係個損失嘅一半嘅損失金額嘅一半。咁我哋覺得呢個就並不係獅子開大口啦，而係一個合情合理嘅要求。呢、這個就正正係因為政府佢唔通知啲商户，令致佢哋嘅直接損失咯。所以第二個訴求，我哋就希望真係同翻政府開會嘅，而唔係張建宗講完嗰句話啊，我哋冇得賠噶啦，所以就了事咁樣咯。 係，咁喺具體嘅一啲強制檢測嘅安排上咧，或者照顧一啲當區市民上，有啲乜嘢要改善啊？ 咁有兩點啦。第一點就就住喺一啲即係可能供應一啲食物嘅時候，都需要去改善啦。因為我哋都收到唔少嘅街坊啦，啲老友記咧，其實喺第一日裏面咧，係去到三點定下晝三點四點咧，先攞到第一份嘅嗰啲食物包嘅。即係會唔會話佢係冇食到早餐嘅嗰日？因為政府就話我哋會提供一啲膳食嘅。咁但係就因為佢有個即係政府都有講佢有個熱線電話啦。但其實嗰個電話係長期打唔通嘅。可能因為佢有7000人喺嗰度打同一時間打嗰部電話啦，或者嗰條熱線啦，其實好多時間都係打唔通，所以導致個資訊係極之落差嘅。咁而佢哋好多時候都係單靠睇電視先得到最新嘅信息啦，咁會某程度上令到佢哋係求助無門啦。咁另外一點就係我哋由尖旺區特別喺佐敦峰區嗰個區域咧，就係好多離破爾嘅朋友啦，亦都有啲傳媒講到啦，即係點解其實佢都政府應該都知道嗰度有離破爾嘅朋友啦，點解都仍然係俾午餐肉佢哋咧，俾豬肉佢哋咧？即係明明呢個佢哋宗教係唔容許嘅。 政府話係俾佢哋揀嘅，即係有好多嘢擺曬喺度咁俾佢哋揀，唔係㗎。 那個、 有魚㗎嘛，唔使一定揀豬肉嘅，係咪 㗎？唔係啊！如果唔係一揀嘅，佢係成包俾咗佢哋嘅，裏邊有午餐肉，有公仔面，咁係一定有嘅。但最多可能你可以揀咧，係揀唔食嘅啫，唔係揀其他罐頭咧。據我瞭解嚇，咁所以喺呢啲細微細眼上，我相信即係政府真係要反思下究竟佢對地區係幾咁熟悉啦，同埋即係冇理由呢啲地區文化同埋一啲基本資料，其實佢應該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咁你哋嘅意思係應該俾多啲選擇佢哋，或者係明知佢哋係少數族裔嘅，可能信奉伊斯蘭教嘅，就唔好喺個食物包裏面加啲豬肉落去，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後者啦，即係其實佢都清楚知道，我理解佢哋都有即係諮詢過啲長老添嘅，即係尼泊爾嘅長老添嘅。咁其實即係嘅意見底下，點解仲會即係擺一啲即係可能會侵犯佢哋宗教嘅一啲物品喺度咧？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政府應該都要即係認，即係佢話會檢討啦嚇。咁我希望真係會檢討啦。 係咁嗱，整體嚟講呢個違風措施咧，有啲人就覺得喂，好似咧就係即係即 係 勞民傷財啦，亦都有啲話都無可避免嘅，都要做嘅，點睇？ 我谂睇翻个结果啦，系咪？即系睇个成效嘅啫。咁佢自己政府就第一次去封区，咁啊44个钟左右，花咗3000嘅人力物力啊，包括唔同政府部门啦。最后检测咗7000人，最后结果系揾咗13个确诊者啫。如果你话呢个数字，我谂都几唔能够说服到即系好多香港市民，无论系更何况系住喺嗰度嘅居民或者系商铺，系嘛？即系呢个成效十分之低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絕對係勞民傷財同埋擾民啦。即係會唔會真係可以將一啲資源擺喺其他可能而家都有講到啦，係咪話果欄或者係一大嘅地方係更加有效，好過重複地即係對住一班係已經係做咗強制檢測嘅居民，再一次係去即係做強制檢測，去令到個成效唔見得太過顯著咧。 好，唔該曬你，余德寶。唔該曬，係余德寶係油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嘅，咁大家又點睇咧？各位聽緊嘅朋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張先生啊，張生 係主持你好，咁就翻今次封一個區或者即將會封一個區嘅時候咧，我有三點嘅疑問嘅，咁暫時睇政府咧只係公布一個感染確認嘅數字，我想問呢、這個數字就算你唔封啊，都知道噶啦。咁你封同唔封有咩意思呢？ 佢揾到啲人出嚟嘅嗰個數，即係佢揾咗個十幾個出嚟啦。 再者，受感染只不過載體，佢因為有個源頭先會感染噶嘛。我想問佢有冇喺源頭方面揾到一啲推敲、一啲觀察、一啲嘅檢測，同時跟進呢？這個正正就係問題所在咯。如果佢做曬啲所咁透明嘅嘢咧，這個即使有同埋再者呢啲硬件嘅嘢，佢唔封都做到噶嘛？係咪先？啱唔啱？我想你揾到呢17个。之后你点跟进源头佢有冇做到呢？哪怕你话今次系个比率都好嘅数字，点去确认呢？哪怕系 10% 啊，呢个数字只不过系嗰区多少嘅问题啫嘛，同埋你点样鼓励啲人去检测嘅问题啫嘛，完全系风马不相及嗰度，即系对呢个检控对将来防疫系完全冇关系噶咯。第二点，同样有人就话呢啲嘅水管系统先至系嗰个嘅源头，我想问。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你禁不禁足、戴不戴口罩、限不限罪，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正正就是这么久以来 市民唔满意政府嘅原因，林郑话唔好怪政府，点怪唔怪你啊？ 嗯， 好啦，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佢话衡量紧即将要封嘅话，我哪怕你真系有原因要封嘅话，公唔公布系乜个原因呢？如果呢个政府能够做到头先所讲，有理据、有方向、有跟进嘅话，香港市民質素是絕對願意合作的咯。至於今朝鄭文信就話，他的接觸的居民和相反都不介意，亦都不需要講到好似話好大方，政府不信都冇所謂。咁有介意有問題嗰啲，佢點樣去支援呢？我建議仿效呢個醫生紙，如果你嗰一區封咗之後，你咪完咗之後咧，簽翻一張確認信俾嗰啲有需要嘅朋友，然之後同公司講啊，呢幾日真係有問題。之后由公司确认翻佢呢一两日，如果有影响到佢薪金嘅话，向政府补索偿翻，甚或相反嘅生意，政府点样去检讨诸如此类。 好多谢张生嘅意见，我哋把握时间听埋陈先生嘅电话。陈生， 陈 生你好，请讲。 我觉得咧，其实而家最大问题咧就系嗰啲嘢，譬如劏房啊嗰啲，因为嗰啲喉管你根本政府系做唔到噶嘛。 系啊，有排都未做到添，要改都唔知点改。 系咯，咁应该咧就话听人做。加就做調查，即係當區民政處或者聯絡埋啲區議員去做啲調查，即係調查啲劏房啊嗰啲業主要供出嚟啦，同埋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咧，如果係知道嗰啲人住劏房咧，呢個其實第一時間成棟嗰啲要驗啊，因為你知嗰啲喉管一定係唔方好嘢啦，同埋即係嗰啲同埋今次睇到咧就話嗰、那個即係民政事務處即係好差咯。即呢個取米個安排，喂咁多資源俾你，你都要搞到咁嚇。譬如啲小數族裔，你唔知道啊，嚇人哋唔食豬肉，你都即係冇得俾人揀，嚇。同埋咧就見到咧就係嗰啲其實咧好多嗰啲外勞啊或者咩咧，其實源於嗰啲屋西啊嗰啲地盤啊。 嗯。 咁樣咁點解嗰啲地盤你唔會停啊？ 嗯。 直到佢冇再爆發啲咩？ 因為 佢係搞到嗰啲掩曬落去嗰啲劏房嗰度。 嗯、啊， 同埋見到咧，今次咧，喂，差佬點解出咁少人嘅？啊，比較主力上樓嗰啲翻嚟，我所見到就係啲消防員嚟， 消防多少少啦， 衞生啲嘅，咁你警察咁多最多人，同埋有所謂調查噶嘛，即係啲人有冇俾假口供啊，或者即係呃你啊，走咗佬啊咁咧，喂，應該係消防去，唔係警察去做噶嘛？點解消防即係警察唔去幫啲人？ 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啦。讲到即系喉管啊，或者劏房的问题咧，睇嚟都系即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啊。咁啊，唯有就系频密啲消毒咁解嘅啫。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蕭叔咧想同大家講兩個有啲容易混淆嘅字，一個咧就係 terrible， 即係一件好差嘅事，我哋會用 terrible 嚟形容啦。另一個字就係 terrific，terrific，terrific，T-E-R-R-I-F-I-C，terrific。呢兩個字望落去雖然差唔多，但係我哋喺口語嘅時候咧就冇教練，我哋通常 terrible 咧就係講一件好差嘅事 ，that was absolutely terrible。就是这件事非常非常之糟糕 But it was terrific 就是呢是非常之正的意思那类似一些相反的意思虽然两个字看起来很像本身 terrific 呢都是讲一些不好的东西但用下用下呢就意思就慢慢转了我们在口语中常讲 terrific 呢都是呢非常之正的意思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由麻地佐敦一带封完之后现在开返啦问题未解决啦因为呢在果栏以北的有一个四方框的几条街呢又是另一个呢几多个案的地区其中一条街呢就是碧街当中呢已经最少有39宗个案而这条街就距离果栏大概两条街道啦两条街的距离之后一条街添就咁 究竟即係咪要封埋果欄咧？咁啊，大家討論緊嘅。咁啊，而家當然就未有政府未有公布嘅。咁果欄本身咧就係未有個案嘅。我哋同喺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張志祥傾下。張志祥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咁啊有啲风声话，唔知会唔会封果栏，周围好多确诊个案，你哋有冇咩准备啊？ 其实我哋准备咧，就根本亦都冇咩准备嘅吓。咁啊，因为我哋水果咧，每一日咧都系新鲜运到嘅，系有啲喺国落，有啲喺大陆落嚟啦，有啲喺即系其他国家嘅空运啦，或者喺葵涌码头啲货柜啦。都是每一日新到的，咁所以个准备，即系你都冇一个实际嘅时间咧，我哋根本系冇得准备。 系，咁嗱，而家就系啲确诊个案就喺果栏周围嘅大厦都有啦，但系果栏本身系冇噶系嘛？ 系零确诊嘅， 零确诊。咁嗱，而家 暂时知道，而家为止系零确诊。 嗯，咁嗱，即系有啲人就担心会唔会封埋果栏咧？如果真系封咗，对于你哋嘅运作或者系成个新年香港人嘅水果有咩影响嘅？系咪冇晒噶啦？ 或者如果话，因为如果佢封48小时嘅，即系两日嘅，咁啊，梗系唔会啦。 嗯， 不过净系睇佢系嗰个封个时间嘅嘛，即系嗰个喺边一段日子嘅啫。 嗯， 吓，咁你话系关于你话系过年有冇水果？其实我哋而家啲货咧已经系排到过年噶啦。 嗯， 吓，即系已经喺个海嘅有海嘅。空運嘅亦都係已經係落，即係係有啲係等緊機位嚟嘅啫。因為而家即係嗰啲航空交通都唔係話即係咁暢啊，即係咁通啊。嚇，嗰啲機位唔係一定有機到嘅。 嗯， 但係貨我哋已經係排咗喺度嚟噶啦。 咁譬如話係啦，如果 即係嗰啲落曬單嘅啦， 係咁啊嚟緊啦。咁譬如如果即係果欄可能有一日有兩日係封咗的話咧。或者係走條街封咗嘅話，會唔會你哋有其他地方可以分貨㗎？或者喺啲貨運站嗰度分貨有冇辦法㗎？ 其實嚟講咧，話睇下政府點樣同我哋大家協調或者溝通㗎。 嗯， 嚇，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嘅營運咧，每一日個營運咧就喺而家已經開始緊㗎啦。嚇、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喺啲碼頭啊，或者其他嘅機場啊，或者喺大陸嗰邊咧，嗰啲車已經差唔多到噶啦，一到咧就會搬埋去我哋嗰啲鋪頭嘅嚇。咁、嗯啊、如果我哋係冇一個確實，即係唔知道係某時，即係某一日嘅咧，我哋啲貨都係照係會翻到入鋪嘅。咁、 嗯、 啊，九點鐘啊，佢話截至10點鐘咧，我哋啲員工啊同埋啲工友咧，仲喺個欄喺度做緊嘢嘅，已經翻去做嘢啦、 嗯。 零售已經落嚟噶啦。咁、 嗯、 依度嘅從業員同埋啲零售咧，就係、全港18區嘅人都有嘅，嚇都會有落嚟我哋嗰度做緊嘢、做嘢或者係即係購貨嘅。咁、 嗯、 如果你話忽然間話啊，好似佐敦嗰度一方就唔准你出入，咁啊你入梗係冇問題啦，我最多唔入啫。但係你話唔准走咁依千幾人去咗邊咧？ 嗯， 嚇、啊。因为佢唔系喺依区住噶嘛， 嗯，吓都要走噶啦，吓冇得住噶啦里边。 走啊嘛，你唔俾走啊嘛，唔俾走咁佢咪要喺我哋嗰栏咯，咁、 嗯、 要喺我哋嗰栏，咁我哋嗰栏唔系住宿地方嚟噶嘛， 系嗱咁如果话真系要封一两日之类或者两日咁样嗱，都会可能对啲生果会有损失的话咧，你哋。政府就话咧，之前讲啊吓，就话冇得赔噶啦。你哋会觉得点？ 咁咪你如果冇同我哋沟通嘅，咪我哋咪个损失咪重大。 嗯， 系咪先？我哋啲货翻咗嚟，因为冇晒嗰个保鲜嗰、那个、那个设施喺度噶嘛。 嗯， 喺度干摆两日，咁你啦，咁你大家即系市民都好都会谂到啦，将个某一种生果摆到冇一个保鲜情况之下嘅。有啲品種真係擺唔到兩日噶嘛，就有啲你即係有啲品種擺到兩日都會係變咗唔得新鮮噶嘛，個價錢一定係有影響嘅。 嗯， 嚇、啊，咁如果我哋政府有得同我哋溝通，我哋唔係反對佢做依、這個即係依個防疫嘅措施嚇、啊，嚇、啊，即、就、係、是、我哋希望佢哋同我哋溝通，我哋一定配合佢。你话要封我哋嗰栏嘅，我哋一定配合会停两日咯，系咪先？ 吓，咁我哋尽量将个损失减到最轻咯。 好，唔该晒张志祥，唔该晒。 系，好嘅，好嘅。 好嘅，拜拜。九龙果菜同业商会理事长张志祥啊，咁嗱，果栏冇话要封啊，不过有风声就话，因为喺果栏以北嘅有几条街咧，都系有好多疫症咧，系最新系喺逼街嘅，尤其会爆发，争一条街嘅距离嘅啫。咁啊，点做咧？咁啊，睇嚟要睇下政府想点啦。好，我哋睇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噶啦。龙翔道龙尾接近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嘅成业街开源道同埋骏业街考明街大多车。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中心国际30蚊升2.75，阿里健康27.05跌7.5，中移动47.15跌4.5，保利协鑫能源2.57系升咗5.7。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年年卡、卡姆丹克太阳能、恒大汽车、京东方正电同埋中国智能交通。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天宏文创、Coolink、国盛投资、天禧海家控股同埋万星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1，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收市报17,12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1美元，卖出1,85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咁而家交通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业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业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咁而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有意外，而家車龍排到近汀九橋。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中線有意外，龍尾近汀九橋。咁至於較早前咧，喺屯門公路同樣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線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車龍一度消散，而家龍尾接近掃管笏。咁受到較早前呢一單意外影響咧，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龍一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啦，咁但系车龙有大消散，塞近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跟进翻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而窝打路道在沙田近住九龙塘段的交通都是繁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亦都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是啦，咁究竟呢个数字似乎我哋外人睇就觉得低啦。当然专家亦都有啲解释话，可能因为部分人已经之前检测咗啦，咁样。咁究竟个客观个基础点样去断定需唔需要封一个区呢？因为如果你话要封区，其实我记得夏天嗰阵时慈云山都爆发过类似咁样嘅情形。咁点解嗰阵时又唔封区呢？慈云山我相信喺地理上系更加少少自成一角，似乎喺执行上佢嘅封区。比起油麻地、佐敦呢啲更加枢纽嘅地方，似乎更加容易嘅。咁咧，当时政府又冇封区，而家又封区咧，咁基于咩嘅客观准则？ 佢而家所谓嘅围封咧，又唔系真系话封，即系嗱，你睇到喺内地咁，佢哋一围封咧，就唔系两日噶啦，而系可能14日啊，最少都可能。 冇错。 咁另外就系而家围封咧，所谓围封其实只系封咗大概48小时啦。个目的咧就系令到你。要強制檢測嘅時候未有結果就唔可以周圍走咁解，咁所以呢個嘅圍封係咪咁做就好過圍住十幾日呢？又或者係咁做係咪真係有用呢？因為嗱，你驗咗之後，咁有好多係可能喺潛伏期當中嘅喎，咁點呢？係咪要再驗過呢？嗱，而家政府就話準備都可能要再驗嘅，其實 係啊，因為大家要明白，即係香港其實我哋上星期都講過，香港係人煙稠密，個流動性好大。你一個圍封，莫講話14日，就算兩日，我相信對好多市民，特別係基層嘅市民呢，影響好大，因為好多時譬如佢哋係要做運輸嘅。他们要做飲食的，他们不可以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嘛。那你一下不让他走，现在他揀礼拜六日，礼拜六日很多打工仔可能都要开工的。你霎时间不让他走，如果老细现在经济那么差，借啲意又炒了他，那他找哪个赔偿呢？那那个影响是很大的。那所以即政府亦都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即准则，究竟怎样决定封不封，同埋应该要早啲即话俾人听。而唔係好似今次我哋見就係好似即係政府驚死人知道咁樣，即係大家估嚟估去都唔肯講。佢哋嘅説法就即係話我太早公布咧，就驚啲人所謂逃走嚇。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用小人之心去度咯。即係政府永遠就係覺得你一定係做壞事，我唔會咁早講你聽。咁但係坦白講，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自己有屋企邊個想真係出去瞓？係咪咁容易揾到個地方租酒店都要錢嘅？係咪？但係你早啲去講，我可能咧兩日後或者三日後，我哋會真係要封呢個區啦。假設需要嘅話，咁佢先可以容易準備嘛。佢要請假或者一啲嘅商户佢入唔入貨，咁佢都可以準備。咁你唔係失驚無神，突然間講就要趁4点個夜晚凌晨半夜瞓緊覺，你先去封，即係好似攻其不備。即係呢啲少少係，即係個做法係，即係好人覺得好唔舒服咯。 係因為當日咧，即係星期五嘅時候咧，即係好多風聲出咗嚟㗎啦，啲記者都圍住㗎啦，喺條街度咧等緊㗎啦。咁其實都係見到有啲物資車嚟到咧，大家都相信啦，就快封啦，就快封啦咁。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嘅居民咧，都係當日咧喺度估下估下咁樣咯。咁但係嗱，即係政府嘅諗法就係佢真係驚人哋走喎。如果預先通知曬咁。是不是真的会走呢？是不是真的很多人不见了呢？ 即是都是那个问题啦。当然这个是一个平衡的，但问题就是我刚才讲了，你如果不讲突然间，那你就变了受影响人更加是即是突然间不知所措咯。你都要从那个受影响的居民那商户的角度去想嘛。即是你见到今次呢，他整个做法是很不能够有一个同理心，这个都是政府向来的问题。即是你很简单看回派饭食物都知道。即是莫讲话之前大家新闻见过派些猪肉给小碎族裔。就算你派给大部分市民，喂，全部就是公仔这个即食面，你都不可能奇怪为什么不派饭盒呢？少少新鲜的蔬菜都得，不是很大成本的。即是你见到他的思维，政府就是总之我有东西给你吃得了、你不要理是即食面还是罐头。咁但系你呢、這个就系好冇同理心，好唔能够以人为本去出发。同埋我哋其实上星期都讲过啦，其实今次佢封区其中一个原因咧，据报道就因为好多所谓三无大厦，咁好多都系嗰啲渠咧就验到啲污水有阳性嗰个嘅结果。咁呢个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可能等间睇下有冇机会问下嘉宾。而家佢唔俾人走。咁但係其实唔俾人走留喺屋企，而正正屋企嗰个渠管就係有阳性含菌量高喎，你又唔俾佢走，咁咪即係逼佢呢两日同细菌共存。 咁其實根本個治本方法係你揾人去收佢啊嘛嚇。咁你正路應該係咪應該去疏散啲人，跟住個渠睇下點樣去整嚇？咁當然呢個牽涉上個禮拜都有講過，整嗰個業權邊個負責咧？因為係三無大廈。咁但我就諗唔明，你都話嗰啲大廈嘅渠管有污糟啦，有多細菌，咁當你仲叫人唔好走，咁唔係好講得通喎。 我諗係咪因為即係我諗大家記得沙士時候淘大花園嘅事情啦，當時咧係有一日咧就係叫大家就係即係隔離就唔准走嘅，咁但係即係我記得係大概一日半日到咧就轉態噶啦，因為發現咧其實嗰度危險，因為就係條渠可以喺度播毒嘅話咧就撤離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就係嗱，而家你見到嘅，譬如今日咧啱啱大家有新即係有留意新聞都見到啦，就係即係譬如喺麗晶花園咁都有其中嘅一 麗港城 係麗港城係麗港城其中一等咧即係。第五座啊，一共十人確診啦，咁醫室嘅居民咧都要去撤離噶啦，咁係因為大家發現垂直傳播，咁但係可能喺呢啲舊區咧，即係大家知道有個風險，但係個風險又唔係真係即時或者好危險啦，咁啊所以啊消毒住先啦，同埋都改唔到嘛，咁所以就冇叫大家撤離啦，係咪？ 所以呢個就真係要問翻專家，即係大家都係渠管有含菌量超標陽性嘅問題，咁點解一個叫做有規模嘅屋苑？就是撤離的方法處理，一些所謂三無的舊式大廈，就是用街坊市民不俾走困住喺度嘅方法處理咧，大家都是渠管問題啫嘛。只不過一個大廈是新淨啲，係可能住啲中產的市民，另一個可能就是劏房户一些基層市民。咁但係唔可能因為咁嘅原因而兩套處理方法嘅，咁你科學上要有個解釋 先。係啦，咁大家要討論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啦，就是喺。油麻地近旺角啊，另一邊啊，即係北面少少啦。果欄以北面咧有個如果你話畫咗出嚟，渡船街、利敦道、登打士街同埋呢個窩打老道嗰個框框裏邊咧，亦都有新一輪嘅爆發。其中咧就係壁街咧，有幾等舊樓咧，係成條街每座都有嘅，係一個單數嘅號碼嘅樓咧，每座都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啦。咁根據一啲抗疫專家所講咧，其實都要考慮係咪咧要圍封或者係要強檢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油尖旺區議員李偉峰嘅，李偉峰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好。 係啊，嗱喺壁街嗰度，大家都關注緊啦，就係因為有幾座嘅舊樓連續咧都有確診個案，有幾十宗添啦，加埋成個區域。點睇咧？係咪應該要有一啲進一步嘅措施？你自己點理解？ 但我諗我想澄清翻先啦，嗱，如果壁街裏面有一個咧，即係之前話15至27号 A 咧，其實佢係雙連樓嚟嘅，只不過佢每一次報嘅時候都係講緊19、17、21、23揾報單數，咁嗰度就大約39宗左右啦，即係由第一日開始到而家，咁其實嗰座係最嚴重嘅，但係無奈地嗰一座咧就係有法團，而政府咧係唔願意幫佢做洗樓工作，到今日去睇咧。其实垃圾桶都是没人扔垃圾的。咁如果政府是话即是有心帮手抗疫的话，为什么不帮手做清洁呢？ 是，咁而家是哪个清洁啊？法团自己没人做定是怎样？ 其实他们是街坊自己做的，就是自己拿垃圾落街扔，跟住就扔落街的垃圾桶，就是这样。 咁但其实法团本身的委员那些又有没有说出现身或者怎样处理？都没有。 以我所知呢，这个法团呢就是一些我们所讲的死咗或者系冇咁活跃嘅法团，咁其实喺油尖旺里边好多嘅，因为过往嘅历史咧就系、是政府要做推行第三者保险责任保险嘅时候咧，就氹咗一啲嘅细栋楼或者旧楼，就喂你不如出嚟做个法团先啦，我哋帮你协助你买咗个保险啊，点啊咁样样。咁嗰阵时咧有好多法团都系咁样成立嘅，而成立咗之后其实系冇一点喐过。 系。 包括清理啦、洗楼梯啦、倒垃圾啦，其实有好多嘅法团都系做唔到嘅，佢哋，因为佢哋收唔到钱，咁就唯有自己街坊自理啦咁样。 咁但系似乎有个可能就系政府亦都而家就因为你有法团啦，所以我都唔会话主动帮你去做咩嘅清洁啦，系咪咁样？ 嗱，以我哋上个礼拜四区议会都仲开到会嘅时候咧，民政处咧就讲到佢哋会帮三无大厦同埋一啲。確診即係會強制檢測有確診嘅樓宇去做清潔咧，就只不過係佐敦嗰個核心區嗰個正方形。油尖旺其他區咧都係唔會做嘅，最少有法團而有確診嘅話，佢都唔會做。 係 正正依一棟大廈就係咁嘅 case 啦。 咁而家你見到你覺得有咩需要去，即係點樣去進一步去做一啲檢疫啊，或者係清潔嘅工作咧？喺你嗰區裏邊，喺嗰份裏邊， 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喺區議會度通過咗咧，就要求民政處牽頭同埋都係食環署落去使噶啦。咁就係幫一啲受到強制檢疫嘅大廈。你問咗佢有冇法團先？如果個法團唔可以好即時咁處理咗個大型嘅消毒清潔咧，都係民政處做咗先，民政處牽頭。咁事後會唔會話收翻一個費用咧？就民政處再同嗰個法團去傾。我哋覺得係以一個公共衞生去考慮先嘅，即係你點樣都係做咗先噶啦呢個位。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今日都講到話會唔會好似佐敦嗰邊咁封咧？咁但係佐敦嗰邊其實，佢係有抽嗰、那個污水渠嘅 sample 去做嘅。咁上個禮拜四開始嗰陣時候都係講緊有28個，咁唔知而家會唔會再增加咗啦？咁亦其實亦都喺唔同街集中喺唔同街嗰邊做。咁即係話，如果佢起碼佢有啲基本嘅數據俾我哋睇到先啦，係咪要做大規模嘅強制檢測啦？有十五支符好似封城咁樣啦。咁究竟係用確診數字去睇啊，定係話真係有啲污染嘅 sample 睇到先至會做咧咁樣樣。 咁即係而家剛才所講嘅就係喺果欄以北啦，即係碧街啊，到登打士街嗰一忽仔啦。係而家你嘅理解，你覺得應該做啲乜嘢咧？咁樣啦，即係而家未有一啲數據啦，或者抽污水樣本嗰邊都好似未有數據啦。咁你覺得而家要做啲乜嘢？ 我諗其實基本上每一日都要做大清洗嘅，佢係每一日都要做。咁同埋有一啲嘅法團其實佢自己私底下已經做緊啦，即係有一啲好基本嘅攞漂白水清潔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嗰個框框裡面咧都有一啲嘅三和大廈同埋一啲即係我哋所講嘅個法團唔係好活躍嘅。咁其實就要真係幫手做埋一次嘅洗內部嘅一啲公共走廊啊之類嘅地方。咁同埋係做喉管排查啦。咁因為如果你喉管排查都唔做嘅話，咁其實我哋唔知個數據係點樣㗎嘛。 咁但係呢一啲似乎暫時政府或者民政處就未話真係派員落去做呢啲清洗或者排查係嘛？ 我諗其實佢應該係避開唔想做啦，或者我 唔想 點解咁講咧？ 因為如果要做嘅話，其實都唔係等今年真係有疫情爆發嘅時候先做啦。即係呢個問題依舊喺油尖旺道存在咗好多年㗎啦，但係即係其實都係繼續咁存在咯。 咁但係如果佢唔做，即係其實佢就變咗，可能真係一個溫床咁啊，變咗咪件事。係 啊，你講得啱嘅，其實如果佢唔幫手做一啲嘅工作嘅話咧，係冇意思嘅。即係例如好似講緊大家都最嚴重嘅碧街15至27號嗰個位啦，係。一路做咗強制檢疫之後，跟住就有班街坊就焗住要去檢疫啦，然之後繼續爆啦。咁到上個禮拜都仲有零星一兩單咁樣做。咁即係話其實就算個街坊好翻又好，搬翻入去都好，嗰個環境係唔係好理想嘅。而嗰個位繼續係可能會有一啲嘅感染，可能係今次嗰個肺炎啦，又或者係其他嘅病毒都係會繼續存在咯。 咁除咗喺碧街嗰一帶咧，喺果欄即周圍咧都仲有啲樓係有咁嘅問題啦。咁有啲講法就都大家都關心，如果真係要有一啲圍封嘅措施嘅話，果欄嘅運作會點咧？你自己點睇啊？應該點做咧嚇？果欄嗰度邊嚇？ 我諗教授佢哋真係唔係好落地，因為我哋睇翻果欄嗰個確診數字得一單嘅啫。咁但係佢 應該係零喎，唔係咩？ 有一單嘅係，有一個係報稱住果欄嘅。 系， 当系响12月2號确诊嘅，嗰一单系，佢个系报称住果栏嘅。咁 因为我哋访问咗系果栏嘅啲朋友，佢就话零嘅嗰忽吓。不过我哋继续 啦。我哋都系睇个数据啦。咁但系如果如果要围封嘅话，其实果栏都要围封嘅，因为果栏其实有一啲嘅佢一啲散工咧，其实都系住响附近嘅。咁一来如果周边围封嘅话，其实果栏个运作系一定有影响啦。第二就系其实果栏啲货都系每一日都系响唔同地方落嚟嘅，亦都冇做过一啲嘅所谓嘅检测嘅。咁如果假定咗嗰个区受污染嘅话，咁落去果栏里边啲生果都会受污染啦。咁 咁系咪要停晒咧？呢、這个我谂政府要好好考虑呢样嘢啦。 你所接觸的果欄或者逼街啲街坊或者商户，普遍如果假設不幸要封區咁樣，佢哋反應係點？其實 佢哋嘅反應啊，佢哋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已經問我使唔使儲水、儲糧、儲糧，我都仲覺得係可以接受，但係佢哋講到儲水咧，已經係好驚慌噶啦，因為大家都擔心，喂，渠管係咪有問題啊？咁我廁所都唔去得啊，所有嘢係咪我應該要封實曬咁喺屋企度等啊？咁即係佢哋勾畫到個畫面就係咁樣，如果俾政府去圍封嘅話，佢可能佢哋幾多日裏面係冇嘢食啊，即係佢哋擔心緊呢一樣嘢囉。 即係換言之，其實如果喺資訊方面政府係透明一啲呢，其實就可能佢哋個驚恐可能低啲啦，亦都似乎唔會話有啲好似坊間話哦，你如果要圍封我早啲走啦，拖劫走，似乎未必去到嗰個界。 你講得啱嘅，其實因為就係其實政府嘅每個鐘頭嘅嘢都變啦，佢講嘅嘢，就算係我哋即係好不幸咁呢排係咁爆亦都好啦，我哋話攞咗啲小朋友用嘅大便樽。其实都是我哋做嘅，政府都冇提过街坊话，喂，你如果有个小朋友系六岁以下嘅话，系要唔同嘅检测嘅方式嘅，连呢啲宣传佢都冇做到。 嗯， 咁顾问我哋问佢攞樽，咁其实啲街坊都系周围扑嘅，即使我哋摆得入尖网都好，有啲嘅检测中心咧系呃啲街坊话，我哋嗰度冇，你去第二度攞啦。 嗯， 這个系好离谱嘅，即系政府一度我哋都有同佢讲啊，但系政府一路都唔去处理呢个问题咯。 嗯，明白。好，咁啊，睇下即系政府仲有啲咩资料啦，掌握啲乜嘢，跟住又点啦？唔该晒你，李伟峰，油尖旺嘅区议员啊。刚才讲到果栏有冇个案咧？嗱，之前我哋问过果栏嘅朋友，佢哋就话冇嘅。咁啊，而家系确实冇嘅。咁但系咧，刚才李伟峰都讲得啱嘅，就系12月2日有单确诊啦。不过距离而家咧就已经系多过14日噶啦。咁大家对于呢一啲伟峰有啲乜嘢嘅评价咧？吓，打电话嚟1872311。 认可使用有关疫苗作为预防毒病嘅效益大于风险。食卫局局长对认可附加条件，包括要求申请人必须继续提交有关疫苗嘅最新临床数据、安全更新报告等。根据疫苗供应商提供嘅资料，准备供港嘅首批大约100万剂复星BioNTech 疫苗已完成生产程序，正在进行安全及品质测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住深井中线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同埋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油金头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咁而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铜锣湾山路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尖山隧道收费站。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铜锣湾山路快线有意外，龙尾尖山隧道收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 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类红桥底去深水湾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唔知点投资，妈妈话我冇大志。 想学多一啲，佢哋话你知。 买咗成十年都有噶啦，而家咧翻到家乡，有冇机会上翻去咧？ 唔使输，仲有钱系赢，都唔走。第时如果佢跌翻落去，真系唔好悬苏州过后冇艇搭。 你应该留意咗呢只股好耐噶，呢啲股一喐咧，喐得咁快咧，你又识坐就唔识追。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黄鹤鸣，我哋刚才咧就倾紧一啲违区，限制区域咁样违风日48小时要做完测试先至准离开嘅呢种措施啦。即系究竟系咪有用咧？系咪劳民伤财咧？吓呢样嘢又点睇咧？嗬 啊！如果根据头先咁样倾咧，其实有一样嘢政府一路系似乎回避紧嘅问题，就系啲旧区三无大厦或者法团已经唔活跃嘅大厦。他们的公家喉管似乎是有机会传播病毒的，但是政府似乎就不是很想理这样，但 是如果你说是抗疫是争分夺秒，那你没得不理的，政府你有个角色在这里做。还有见到就是其实很多街坊我相信未必真的这么抗拒这个所谓围封的措施，但是政府一定要做得就是以人为本，还有要资讯透明，似乎很多街坊就是似乎你政府又讲啲唔讲啲，但系跟住啲资讯又唔知点，咁变咗佢咪会产生个恐惧咯。咁呢个会一个恶性循环嚟嘅。今次做得咁差咧，其他区嘅街坊见到，咁变咗话原来会咁样噶，跟住仲要餐餐净系食即食面啦。咁如果下一次到佢嗰区有风声话要封城，话要围封，咁可能佢本来唔想走都会走啦，因为佢惊嘛，因为你政府做得差，啲资讯又咁唔透明，咁所以呢个系恶性循环咯。 咁啊，大家又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杨女士啊，杨女士，杨女士， 系你好啊，欧主持系嘉宾好，系啦，我咧就系、是、由尖旺区嗰、那个居民会嘅义工嘅，咁我都想讲讲即系依一次围封嗰个情况啦。咁我觉得咧，你话政府呢次突然之间咁样围咧，就变咗系对當區的居民咧係有一定的影響的，希望政府咧如果第次封的話咧，係咪可以提早講俾啲居民聽，咁佢哋有所準備啊嘛？你話剛才有人講話佢會唔會走？你政府講好話，好似依家咁，你48小時可以解封得到，我相信咧都唔會走嘅，因為我哋知道呢個情況之後咧，我哋平時都有啲會員嗰啲電話噶嘛，咁我哋都已經即刻打電話去 同啲老人家讲啦，咁叫佢哋系点样做点样做啦。 系咪你哋都有啲街坊可能会当时系唔系好清楚系封你四廿八小时，可能唔知系咪十四日咧，都会比较惊啲，或者系有啲人真系走咗，系嘛？ 系啦，依样嘢就系、是，所以政府要讲系封佢哋系唔会抗拒嘅。你话封十四日，咁当然系即系会有啦，但唔知啦。依、這个就佢哋就话封咧，如果你话封四廿八小时咧，佢哋系唔会走。咁大部分啲居民咧，佢哋都支持政府呢、這个政策嘅。你话封唔紧要，系咪先？你依家咧就话都有啲嘢派俾佢哋嘅。虽然话当其时有啲混乱啦，始终呢、這个围封都系政府第一次做啊嘛，系咪先？咁即係如果你話係為咗疫情好嘅，做好嗰個公共交通防疫嘅，保障市民嘅生命安全呢，大部分人都係會同意呢一樣嘢嘅。 好多謝楊女士嘅意見啦，跟住電話裏面呢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醫生你好。 你好，欧嘉伦。 你好啊，咁啊，呢一个围封受限区域嘅措施啦，我谂即系第一次啦。我哋或者政府学到啲乜嘢咧？ 我谂今次就即系当然系从来都未试过啦。喺过去一年嗰个疫情，咁今次系第一次，咁当然一定系有啲甩漏嘅。咁甩漏，我谂最主要就系、是。即係喺嗰個資源配套啦，俾即係受影響嘅居民嗰部分，咁同埋就係即係可能嗰個信息嘅發放啊，或者係即係後續嘅跟進工作啊等等咧，咁可能經過今次一次咁嘅小區圍封小時候都睇下跟住落嚟即係有冇需要係喺往後嘅小區啊或者。其他地區如果發現有一啲確診嘅個案趨勢上升嘅時候，可能需要再做咯。咁我諗其實就即係基本上我哋跟住落嚟要面向呢個疫情咧，都無可避免，真係會有再次類似依次油麻地啊、佐敦咁嘅類似小區封城啊、圍封啊嘅動作做啊。 嗱，有啲講法就係覺得咁樣做法咧，就好似有啲勞民傷財，又或者咧出動咗3000人先至檢測到7000個居民啦，而且只係揾得13宗，又好似比較個比例唔係咁高。你自己點睇？係咪符合成本效益啊？ 嗱，當然就即係喺公共衛生嘅角度嚟講咧，就成本效益呢樣嘢可能就好難去計嘅。即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譬如即係舊年呢個時間，我哋都冇估計到即係個疫情原來即係咁嚴峻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即係喺呢部分，我諗相信政府佢哋內部都要評估究竟嗰、那個即係成本效益係點樣。有做嘅同冇做嘅咁係點樣嚟啦？譬如我哋舊年係即係冇採納到呢啲咁嘅方法去做嘅時候，咁似乎就可能個疫情就一路拖到而家啦。咁如果譬如有做嘅，咁會點咧？係咪會快啲可以即係將我哋社區嘅個案係可以盡快係控制得到咧？嗱、咁呢部分我都代唔到政府去答，咁可能佢哋自己內部要評估。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是、雖然你話13宗，但係唔好忘記咧，就係、是今次係喺一啲舊區啊，啲唐樓啊，啲樓齡比較即係大嘅大廈嗰度去進行呢、這個即係強制檢測同埋即係圍封呢個小區。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如果真係呢13宗係真係係嚟自呢啲咁嘅地方咧，咁其實。你早可以將佢盡快去隔離的話咧，係避免咗佢再將嗰個問題繼續擴散開。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啲舊區咧好多時就即係冇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冇規管啦。另外就係即係好多時都即係佢哋啲喉管都比較即係舊啊，同埋日久失修，好容易係將嗰個病毒係好容易散播開去啊，同埋傳播開去。咁所以造成个环境嗰个污染问题啊，或者影响其他嘅居民咧嘅机会系好大。咁所以我谂我哋又唔可以净系清一色咁去睇，可能都要睇翻即系究竟对喺附近环境 或者附近做嘢嘅住嘅人士，如果佢嗰个确诊人士或者隐性患者冇离开到嘅，咁会点样影响到呢？咁我諗即係要睇埋囉，即係要睇佢要去咁样睇。 咁但係如果就係啱啱承接讲，譬如啲旧区喉管可能有啲含菌量高啊，有阳性嘅反应，咁正正係咪应该嗰个单位或者大厦嘅居民应该撤离，而唔係要佢即係禁足喺返嗰个单位住，咁就更加佢哋感染嘅机会嘛风险物反而仲大咗。 所以我哋永远就係攞即係嗰把尺啊，或者我哋去做嗰样嘢呢，其实我哋从来就係嗰禁足呢，其实你要定立就係话我嚟做乜先。就话你喺未有公布未有报告之前呢，你其实係要禁足嘅。但係当你有个报告知道嗰某一笪地方佢个风险係大定唔大啦。如果譬如个风险话可有喺某栋大厦你发觉有好多人都系确诊嘅。咁當然就應該要盡快將啲居民撤離，好似而家今日麗港城咁樣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嗰個即係禁足嗰樣嘢呢，其實係要配合埋檢測。當我哋檢測報告係未有之前，你係要禁足。如果當發覺唔對版嘅時候，有好多係要盡快將相關禁足嗰笪地方嘅人士係盡快撤離。咁所以我諗係一個時即係有一個先後次序囉。咁所以變咗我諗就要明白嗰、那個內裏嘅原因。咁禁足唔係無了期禁足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你即係有報告係陰性嘅時候，咁其實係可以解封嘅。我自己覺得。 係咪即係話譬如以後嗱，而家講緊嘅就係譬如喺旺角嗰头壁街咧，都有啲讲法系，系唔系都要用同样嘅措施咧？你自己点睇啊？ 嗱，而家就即系要第一即系卫生防护中心佢要跟住落嚟要讲嘅就系话究竟个确诊数字去到点啦，同埋就系、是、如果真系觉得嗰、那个环境嘅因素系有机会造成跟住落嚟一啲冇事嘅人。即係或者本身住喺嗰區嘅人都有機會可能係受到影響嘅時候，咁當然就一定要你評估究竟壁街嗰度係邊棟樓宇或者係邊度係個風險係比較高嘅。咁我諗相信你一定要透過呢啲強制檢測咧，係進行一個比較深入啲去抄到究竟有幾多人係受到感染，喺邊棟大廈受到感染，那個分布係點樣，然後你作出一個即係比較果斷嘅。撤離，咁所以變咗壁街，你話有冇機會跟住落嚟係會有依個情況，即係類似油麻地、佐敦咁樣。我自己覺得就要視乎跟住落嚟個事態發展係點啦。咁所以當然唔排除依個咁嘅可能性嘅。如果政府同埋衛生防護中心覺得即係有咁嘅需要的話， 係咁嗱，跟住就係另外。而家政府都檢測緊喺即係一啲渠嘅污水有冇發現一啲病毒啦。咁你覺得即係嗱，有個講法就係而家喺即之前啊，喺油麻地佐敦一帶咧，其實嗰個病毒嗰個數量，病毒發現嗰個數量啊，即係嗰啲樣本中咧都係有幾多下噶嘛。咁但係只係得翻，即係而家就只係驗到13宗嘅，會唔會係又相對地講比想象中少咗？原因係啲乜嘢？ 我諗其實就要睇返即係有冇機會有一啲即係流動嘅人口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就係話嗰啲人口未必即係長時間喺嗰笪地方，或者就係可能今次即係聽到即係政府有機會可能要圍封嗰笪地方，可能已經喺早一兩日嘅時候已經陸陸續續已經撤離開啦。因為你睇翻政府都有公布，即係都有唔少嘅即係住客咧係未揾到嘅，咁所以變咗係跟住落嚟，如果真係要再行呢啲咁嘅小區圍封做強制檢測，第一就係喺法例上，即係政府一定要講明俾即係全香港嘅市民聽，如果當一笪地方係要小區劃分做強制檢測，你係有責任要係。出示得到啊，即係你係一個陰性報告，或者你一定要進行個檢測。咁如果冇做到的話，而你又本身應該係屬於嗰笪地方嘅， 咁你係咪應該要有一個後續嘅跟進工作呢，或者你可能要補足返呢咁樣等等。咁呢啲嘢我諗相信政府喺往後即係可能都要詳細說明返即係如果唔遵從的話，可能有冇啲咩嘅後續嘅跟進同埋後果啦。 係啦，而家就已經係規定咗，其實佢哋係要去嗱，政府講咗話你走錯嗰啲或者唔喺度嗰啲，你都要總之逗留個兩個鐘，你都要去檢測嘅。咁其實已經講咗㗎喇喎，但係似乎嗰個阻嚇力唔係好大。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其實即係你知啦，都即係我又唔可以講得咁白啦。不過問題就係話政府即係佢哋要諗一諗計啦，即係話你點樣去令到啲人係真係遵從你依個咁嘅理念去做依個防疫嘅功夫呢？你係咪應該有啲嘅方法去即係令到人哋係跟從呢？咁同埋即係譬如剛才嗰位聽眾咁講，就係話你話明俾住客聽或者當區嘅居民聽，你會禁足幾耐，等佢哋有預備。即係如果你有好多嘢都係可以讓人哋知道你會點樣做，同埋你唔跟從做，你有咩後果嘅時候，咁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唔會立亂嚟，同埋會即係跟從翻政府嗰個做法，係乖乖聽話咁樣做咗佢。留喺嗰度咁咯 吓。好，明白，唔该晒你，曾其恩。系曾其恩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系啊，即系睇翻头先阿医生同埋嗰位听众，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系基本上如果政府嘅资讯早啲公布透明一啲，就唔系掩掩养养咧，其实大部分市民嗰个忧虑就会少好多，咁变相亦都冇个诱因要。是即是说所谓提早要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再加上如果你政府提高罚则，我可能两日后会禁足，如果你期间你离开了又都没有再做强制检测，那个罚则会是怎样的。那有这些诱因自然就市民就不会无端端去离开啦。即是刚才我开咪都讲，即是坦白讲，特别基层市民，你霎时间要他离开自己住开的地方，找一个地方去住两日三日。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都。所以其实你只要政府是用一些即是所谓开诚布公的心态，而不是好像用小人之心，我早点讲你怕你走，这样的心态以人为本，其实件事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同埋你牵涉到几千人的一个运作啦，有很多公务员参与啦，你要保密呢都几难嘅，系咪呢？ 是啊， 所以你宁愿不如你预期大家在那里估下呢，咁不如即係有消息就即刻盡快公布。 係啊，記得上個禮拜未正式之前，記者會記者都已經有問張竹君，即係件事佢都話唔講得即係你越收埋，即係人就係咁咧，越收埋，咁變咗市民嘅猜慮啊、疑慮越多。咁何不你即係公開講，我嚟緊會點做點做，咁市民先可以容易計劃佢嘅安排嘛。 咁所以咧，即係呢次一個經驗，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吸到教訓啦，亦都睇嚟個勢咧，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特朗普時代成為過去，美國進入新紀元。喺當地，究竟喜歡特朗普嘅人多，定還是討厭佢嘅人更加多呢？他的性格又怎样影响他下台之后的前途？他会不会筹备卷土重来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许晶一起讲特朗普下场。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全新一辑《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新加入嘅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三十五分，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疫症啦，我哋转一转其他方面去倾下啦，就系、是。即系而家咧，大家留意啦，香港嘅好多体育运动都陷于停顿啦。咁港超联咧，亦都因为各种疫情啊、防疫措施影响咧，到而家就禁赛，大约都有七个星期噶啦。咁就冇任何正式嘅操练啦，唔好讲话比赛啦。咁呢样嘢 不僅就係嚴重打擊緊球會嘅收入啦，令到好多職業球員啊同埋港隊成員咧都冇辦法去保持狀態啊。咁跟住嚟咧，應該仲有啲國際賽啊，同埋咧大家嘅生計啦、球會嘅生存啦，都係我諗喺即係球員同埋有關嘅持份者之中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嗱，咁佢哋咧就發咗一個聯合聲明啦，咁就即係希望咧，即係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時間表啊，就係可以分段咧就恢復操練同埋閉門作賽啦。希望三月份咧就可以有球迷入場嘅。咁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李文足球隊嘅主教練陳曉明嘅。陳曉明你好啊！ 你好，主持。 你好， 系 啦，咁你好，你哋都都有个联合声明啦。咁其实你哋希望大致上个时间表会系点啊？ 我谂首先交代一下呢几个礼拜啦，呢几个礼拜好似头先你咁讲，就冇正式场地操练啦。但其实我哋八支港超嘅球队咧都。其实就唔系真系冇操练嘅，咁不过就系可能系做啲街跑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家居录，即系用软件做嘅一啲嘅即系 home exercise 啦。咁但系同真正嘅足球训练，甚至系一啲健身都未必会做得到。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哋个身体嘅状况咧，系一路咁即系比起平时喺联赛度系下降紧。咁所以如果再唔开翻咧，咁其实除咗影响本身我哋联赛个可唔可以顺利完成咧，亦都有四月亦都有一啲嘅球会嘅亚洲级别比赛啦，五月亦都有机会有香港队嘅比赛啦。咁呢啲嘢都会有受相关嘅影响。咁所以我哋自己即系各方面都有一啲嘅声音系希望。就算场地唔适合俾球迷入场，但係其实因为我哋本身都是一个职业嚟嘅，咁其实我哋自己係即係喺自己嘅球场，即係搵个地方係操练，包括我哋将军澳有足球总会嘅基地，其实喺个防疫嘅概念入面照计係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咁应该係可以。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快开始个操练先。至于你话几时开始比赛，就可能随住政府嘅场地再开放多少少，我哋就可以再去下一步囉。 咁你哋会希望即係嗰个譬如你哋去恢复操练嘅时候嗰、那个防疫工作会点样做呢？你哋有冇一啲建议话俾政府听我哋係好稳阵嘅呢？ 其实我哋喺九月十月嘅时候呢都做过一个叫做即係半 bubble 形式嘅即係半泡泡形式嘅隔离。咁係咩回事呢？就係我哋咁多队嘅超联球队呢就只係可以喺球场同埋屋企呢两个地方即係活動嘅啫，咁其他我哋都唔會周圍去嘅。咁當然每一日咧，我哋都會有探熱啦，亦都會有好定期嘅檢測啦。咁而最後咧甚至係比賽開咗之後咧，咁我哋都叫做冇一個球員或者職員係有事啦，亦都冇令到個比賽係終止咁順利完成咗上一季嘅球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藍本，我哋可以喺而家目前可以去參考。咁事實上之前都係即係成功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做啦。咁當然你話實質上好醫療上嘅措施就可以交俾足球總會同埋有關嘅醫療同事去諗啦。咁但係我哋球隊可以配合到做呢啲嘢咯。 係嗱，我哋不如就快要聽新聞啦。不如我哋新聞之後再傾多陣啦，陳曉明。 好啊 ，OK。 咁啊，我哋新闻之后再同李文足球队嘅主教练陈晓明倾下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最近都有好多人讲嘅，就系咦花市都可以开，咁球队其实练波都系十几人、二十人啫，系咪可以都开翻咧？一阵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8宗源头不明。诊所位于筲箕湾的中医师钟金全确诊，曾经向他求诊的一名卫生署医生亦都初步确诊。伊利莎白医院有三名护士初步确诊，当中有护士曾经照顾确诊病人。渡船街的建宁安老院一名院友确诊，同院的20多名院友和员工需要送往检疫。再多三座大厦要强制检测，包括北角东发大厦 C 座，其余两座位于深水埗指定区域，分别是宇宙街280-286A 以及宇宙街173号。 南田麗港城第五座至今有五个单位共十人确诊新型肺炎。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之后表示，怀疑大厦出现垂直传播，第五座所有医室居民需要撤离送往检疫。他又指出，大厦早前有460多人接受强制检测，低于实际居民的数目，认为很多人没有做检测。有住在医室的居民担心检疫中心物资不足，打算先外出购买物资。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第五座居民需要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正身处深圳的十二港人案，三名家属，其中两人今日完成检疫隔离，并且已经到看守所探望子女。家属说，子女精神不错，回港前会再作第二次探访。三名家属分别是李子贤母亲和大姑姐，以及郭子麟妈妈。两名当事人上个月因为偷越边境罪成，各被判囚七个月。山东金矿爆炸事故发生至今超过两星期，当局证实22名矿工当中10人遇难，11人获救，余下1人仍然失踪。负责应急救援指挥的烟台市市长陈飞表示，搜救人员仍在寻找最后一人，形容井内未搜索的位置积水较深，搜寻的难度很大。陈飞又说，11名获救的矿工已经送院，遇难者正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并且加快追查事故原因，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山东烟台的这一次金矿爆炸发生在本月10号，救援人员一星期前成功联络其中11人，当局派出超过630人和400多套装备参与救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早清凉，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六早上相当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铜锣湾山路快线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差唔多去到呈祥道近住大埔道啊。咁啊，受到多车影响，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大埔道去上水方，大埔公路吓去上水方向近住铜锣湾山路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一带咧都仲系非常之多车嘅。另外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嘅中线都系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都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丽城花园三期同埋丁九桥金竹角嘅，咁可以话揸车朋友试下改路行啦。虽然意外清咗场，咁大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一带一路去到丁九桥同埋丽城花园段咧，都仲系塞车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是尖沙咀线繁忙少少，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仲是多车啦，窝打老道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伟业街近住丽港城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南区嘅香岛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10点至到听朝早上嘅6点钟，近住浅水湾道交界一段嘅香岛道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山顶道今晚都系有工程，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钟，山顶道近住司徒拔道交界都系会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咧就倾紧喺香港咧，喺第四波疫情之下咧，足球赛、足球嘅练习咧都已经停咗大约七个星期噶啦，咁。好啦，点算好呢？咁有一班足球爱好者啦，包括呢就係、是、一啲而家嘅长期支持香港足球发展嘅持份者啦，球员教练啦，就有个联合嘅声明，希望即係唔可以无了期咁等落去啦。咁希望呢政府或者足总呢就开始即係、做返啲嘢啦，可以帮到佢哋恢复操练同埋呢恢复比赛嘅。咁啦，喺直播室呢就有我哋今日评论员黄鹤鸣啦，咁另外仲有喺电话里边咧就李文足球队嘅主教练陈晓明嘅。 系啊，陈教练， 你好。 系啊，承接头先讲咧，我想问，其实因为我见其实欧洲啊，大家都知好多联赛其实都照开始闭门作赛，如火如荼添啦。咁其实你所知点解政府或者足总佢就而家点解佢话复操或者甚至闭门作赛，佢哋嗰个困难喺边咧？知唔知道？ 我想第一呢就是香港有一个基本的结构问题，就是场地啦。因为在外国可能每个球会有自己的主场啦，有自己的训练场地啦。而我们一路以来训练场地一系就是康文署的场地啦，而近年足总亦都有一个新的训练基地。咁但是这个训练基地其实都会是有一些有关的政府部门是有一些的持份啦。咁可能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啦。咁第二个原因就系、是我哋比赛嘅场地都系涉及紧一啲康文署嘅场地啦，大球场啊、旺角场啊等等啦。咁加上可能嗰个限聚令或者系政府或者公众对于我哋职业足球嘅定位，同埋一般康乐运动嘅定位，可能即系唔系话觉得我哋真系一个产业啦，可以咁讲，即系可能比较去睇嘅个情况系一刀切，即系话哦运动要停啦，咁可能我哋就系已经系被界定为运动嘅一种，咁但系其实我哋系一个职业噶嘛，咁所以呢样嘢我谂系成个可能喺个社会嘅可能文化上，即系可能英超你停个英超好大件事嘅，但系可能港超停咗，可能系大家觉得唔紧要啦，唔好踢住啦。咁我谂就系涉及硬件上，同埋我哋可能一向以嚟对于呢个足球产业嘅认同咯。 嗯，但系其实因为我所认知并大家都知道球员或者运动员个当 fit 当打嗰个时期好短。其实而家疫情都一年啦，差唔多。其实对你哋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时间个流失嘅，系嘛？其实。 绝对同意啦。首先即系本身我哋嘅职业联赛，其实真系好似你咁讲，旧年其实到而家断断续续应该停咗四次以上噶啦。咁当然比赛嘅质量系已经系减少咗啦。咁 一個點我都要再即係提翻，就係因為足球唔同其他運動咧，足球就係好透過本身嗰個職業聯賽去支持培訓個代表隊，即係香港隊。咁可能其他運動可能係一啲譬如個人運動咧，可能係我淨係自己去做或者有教練對住。咁但係你睇下全世界，譬如即係可能英超、西甲都係去支持翻佢哋個國家隊嘅即係球員嘅成長。咁所以當我哋所有嘢停曬嘅時候，其實運動員係冇咗一年嘅光陰啦，好似你咁講。咁甚至好簡單，我哋隊入面有一個都幾出色嘅球員，亦都香港代表隊成員，佢其實今年成年係一場比賽都冇踢過嘅，即係有個加上其他之前種種嘅原因，咁真係要到翻去一個正常嘅生活嘅時候，其實好似你咁講，球員喺呢一年係空白咗咯。咁我哋都更遑論係可能其他比較業餘啲嘅，例如係女子隊啊，或者係一啲青年隊嘅情況就更加惡劣咯。 咁你據你所知咧，會唔會有啲班主、有啲老細都會開始擔心我係咪再要繼續支持呢隊球隊啊？咁樣咧，再繼續落去？ 我唔敢代班主各個八支超聯隊嘅班主去表達意見啦。不過因為喺上一次疫情令到個聯賽停嘅時候咧，其實當中都有啲隊係退出咗嘅。咁所以由舊年到今年咧，我哋嘅超聯嘅球會已經由十隊變咗做八隊。咁如果會發生你講個情況係再有班主唔搞，再有球會退出咧，可能成個職業聯賽嘅架構就會好變得即係好脆弱，甚至可能唔能夠成立咯。咁當如果一個我哋其中一個係亞洲最歷史悠久嘅職業聯賽係崩潰咗嘅時候咧，對我哋成個即係足球運動嘅發展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打擊咯。 有冇聽過咁足總？其實我覺得成件事足總就好有責無旁貸嘅。但係有冇聽過佢會唔會具體幫球會或者球員去具體同政府交涉，會做啲咩嘢？有冇咁嘅消息聽？ 我照我所知啦，我亦都唔能夠代表足總啦。但係照我所知，其實足總一路都有同政府溝通嘅。咁咁當然你話可唔可以做得多啲？咁永遠都可以有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可能真係大家困咗喺就係、是、即係場地一唔開放，咁就算足總得到的指示場地不開放，我相信足總都做不到什麼啦。當然你說足總可不可以再有一些更加積極或者激烈一些的爭取的行動呢？我不能夠代表去做，但事實上即一天真的政府如果不很快很果斷地 say yes 給我們的時候，那我們都只是可以做一些真的很被動的訓練，即是我們在沒有非正式場地底下維持球員的體能狀況。 好，唔该晒你，陈晓明，唔该晒， 唔该晒， 好，唔该晒。 陈晓明系李文足球队嘅主教练啊，咁其实咧有一班嘅足球爱好者啦，包括一班嘅球员、教练咧，都啱啱即系呢两日咧就出咗一个声明啦。咁佢哋有啲方案嘅，就系咧希望即系每日确诊数字喺100宗以下咧，政府就应该希望可以同意俾佢哋恢复训练啦。咁即系其实可能系而家啦，佢希望可以恢复操练啦。另外，当二月希望啦，就系每日确诊数字平均去到50宗或以下咧，就应该可以恢复闭门作赛啦。而且到希望啦嚇，三月嘅時候，如果每日嘅確診數字去到10宗之下咧，就希望可以俾球隊喺一啲場地裏邊咧容許有限數目嘅球迷咧，就去即係入場觀賽啊。咁呢個有限數目可能係每場300-500人，咁都坐唔滿個球場，都可能坐得幾疏下嘅。咁其實如果有可以咁嘅話咧，都已經係對即係香港嘅足球各支隊伍咧都好大嘅支持。 剛才陳教練咁講咧，其實反映成件事咧，政府嘅取態其實係爭個場地開場，其實就可以復操甚至閉門作賽。但係政府咧就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啫。佢唔係做唔到，我相信即係而家咁先進，即係一個場地要清潔啊，各樣嘅措施其實係做到嘅。但係反映而咁啱先就係佢唔肯開場喎。咁足總而家嘅似乎我感覺嘅態度就係、是、哦。佢唔肯開場，咁啊同翻球員球會講，佢唔肯開場啊咁樣，咁但似乎又冇做一啲更加積極嘅措施去逼政府施加政府壓力，咁變咗就球員或者球會就好無奈啦。咁呢個顯示就頭先陳教練都講，就係、是、政府個思維咯，即係賣花係一個產業，所以咧啲花農咧嘈幾嘈咧，花市又唔開又變翻開啦。但係佢覺得運動足球唔係一個產業，所以嚟講咧。你唔開都唔關我事啦，幫唔到你啦。即係咁樣嘅思維，你即係好對唔住一班喺香港願意 为香港的运动啊、足球啊去献身的球员、教练、啊、即究竟你香港政府对香港的运动是持什么态度？ 我想也不止只是政府，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会是这样觉得，即譬如在英国英超是一个真的产业，每年只是电视转播费都很高的，他冇得唔作賽嘅，大家喺屋企冇電視睇冇波睇咧，就好大件事噶嘛。咁但係似乎喺香港又唔係咁嘅環境啦，亦唔係一個咁被視為一個產業。 但係問題，大家如果大家記得，有時有一啲大嘅賽事，香港譬如對中國或者對日本一啲足球賽事，大家都係好即係熱切、好上心嘅，都會希望香港贏。但係市民要明白。足球或者好多运动都系唔系一朝一夕噶嘛，唔会突然间我完全冇操练，突然间嘣一声，听日我系识飞咁样噶嘛。咁呢啲头先陈教练都有讲，你呢啲青训培训一环扣一环。咁你喺而家呢啲球赛你都唔开，咁球员少损失一年就损失一年噶啦。咁你长远佢点样可以发展香港嘅足球呢？咁你香港将来更加唔使旨意喺球坛系有一个好嘅成绩啦。 咁啊，睇下足总点样同政府去倾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有研究指，小朋友不单止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病毒就会增加他们患有川崎症的风险。今个星期二抗疫手册系列将会讲下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并发症。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疫情咁严重，你仲周围走？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27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除了疫情之外，我们都关注一下另一件事，就是有关科技大学的。科大校方就处分学生会的多位干事，包括会长、副会长，就指他们过去那一年，在去年做了几件事，就认为他们影响校誉，不听从校方的指示，就罚他们不准用校园设施半年，75小时校园服务令，并且留下处分记录。仲有嘅就係會長同內務副會長咧，係要停學一個學期。咁指佢哋犯嘅錯咧，就包括幾樣嘢嘅，就係舉辦周子樂嘅半年追悼會啊。咁當時咧就有約200人出席，而校方就認為佢哋咧係違反一啲校方嘅一啲因為防疫嘅一啲健康措施，咁就亦都未得到准許。另外咧就係、是。他哋亦都重出喺即系游过咧喺校园地下上嘅一句标语啦。呢句标语就系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呢句标语一路都喺度嘅，不过咧就成日会甩色咁啊。佢哋系游过佢啦。咁呢样嘢亦都系被校方指控啦，就系唔系咁妥当啦，系违反佢哋嘅规矩啦。另外嘅就系、是、佢哋冇按校方嘅指示移除其他人贴喺学生会告示板嘅一啲文宣。咁呢個就係校方指佢哋犯嘅錯，犯咗校規或者係其他嘅規矩啦，咁就處分佢哋嘅。咁喺電話裏面咧，就有科大學生會嘅會長麥家俊，麥家俊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我想問翻清楚咧，就係、是、嗱、其實具體嚟講咧，嗰幾件事，譬如做追悼會咧，係校方話你哋係犯咗一啲咩嘅錯誤咧？ 其实喺呢个2020年嘅5月8号去举办呢个追悼会，佢就主要都系针对住呢个防疫措施啦，同埋话我哋违反限聚令嘅。咁当时个实际情况呢，就喺当日啦，即系5月8号嘅当日嘅早上啦，我哋个悼念会就喺傍晚啦。咁佢就校方就出咗一封公开电邮俾成个 UST 嘅学生啦，就话我哋搞嘅活动系唔 appropriate 啦，跟住如果任何人去参与呢个活动咧，系有机会会俾呢个599G 啊，即系呢个限聚令嗰个条例咧，就会 有機會有法律責任咁樣，即係有一個、嗯、出咗一個咁樣嘅威嚇性啊！我哋叫做嘅電郵去俾啲同學啦。咁、嗯嗯、就再去到當時係我哋開始準備舉行呢個悼念會嘅時候咧，佢就喺個廣場度大聲廣播，就呢個599G 嘅條例係包括啲咩啊？就再以到威嚇我哋咁樣咯。當時實際嘅情況。 咁你哋有冇同校方直接溝通過嘅呢件事？即係之前啊，即係講緊 之前係有嘅、啊，但係因為就本身我哋上裝已經延遲咗，因為疫情嘅關係、嗯，本身就應該三月上裝啦，咁就騰到去四月啦。咁、 嗯、 就中間溝通嘅時間實在太短啦，因為我哋上裝之後有好多嘢要接手啦，再去同佢巴緊嘅時候個時間已經好唔充足。咁、 嗯、 佢就一嚟就劈头就话诶唔俾搞喎、啊，依家限聚令喎、啊，咁样嗰啲就，所以就唔 approve 我哋去举行呢个悼念会啊。 系， 即你意思个悼念会一路进行期间，佢一路播住大声公就话599G 咁样啊？ 因为佢冇 approve 啦，咁我系用唔到学校啲 equipment 啦，咁我就攞咗一啲学生会嘅一啲自己嘅设备啦，咁就系一个好细嘅嗰啲 amplifier，、嗯、即系可能啲吉他 amplifier 嘅啫。嗯嗯咁我哋就播咗支咪就喺度讲啦，一开咪呢佢就攞咗个广场嘅嗰个中央广播系统啦，就大声播嘅。咁首先用英文啦，跟住用普通话啦，跟住之后再用广东话去就播嗰个条例嗰个条款出嚟，就话返俾你有机会会有啲咩刑罚啊，有啲咩法律责任咁样囉。 嗯，我理解系咪大学校园系咪受呢个599资管制嘅呢？ 其实我哋都好模糊，我哋都有去，因为我哋俾人传召上去呢个纪律委员会嘅时候，我哋都有去做啲资料搜集啊，就我哋都有征询过法律意见嘅，都其实都形容系公共地方嚟嘅嗰个大堂，但我哋又见到其实现时其实大部分绝大部分嘅大学都系封咗噶嘛，咁到底佢仲系咪一个公共地方咧？既然已经封闭咗，咁我哋就尝试去咁样拗咯。 嗯，咁另外嗰个标语呢就係即係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呢，其实不嬲都喺度㗎啦，你哋係再游返靓佢咁解啦。咁、啊、以往做呢件事嘅学生有冇被处分过 㗎？其实就因为我自己喺今年去为佢保有之前呢，我上年係作为普通学生啦、 嗯、 都有去跟时任嘅学生会干事去保有嘅。咁、 嗯、 我記得上年嘅情況呢就完全同都有保安都有鐵馬，但係上年呢嘅保安同鐵馬呢係攔開條路，就俾學生會去為嗰段自保有嘅，就方便冇等同學冇踩到呀咁樣嗰啲嘅，即係當時嘅保安同鐵馬係協助當時嘅學生會去保有嘅，我好記得。咁、 啊、 去到今年呢我分別試過兩次啦，咁第一次係6月3號啦，佢嘅鐵馬同埋保安呢就係、是、封晒成條路唔俾人行，我哋都唔俾入去，就係、是、為咗唔俾我哋保有啦。咁、 嗯、 去到6月12呢，我哋用突襲嘅形式啦，直頭完全唔講，我哋一去到就遊啦，咁樣佢就出動保安叫做睇住我哋同埋 mark 低我哋嘅名啦。咁、嗯、其實成個角色好明顯係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學校係應該係協助學生會去做呢樣嘢，但去到我接手之後就變咗去唔俾我哋做呢样嘢，系 嗱咁。另外个学生会告示板，佢就话校方就话有啲港独宣言，有啲港独嘅文宣咧，就系你哋唔肯去拎翻落嚟啦。系个情况系点啊？系咩文宣啊？吓系讲啲乜嘢？ 当时嗰、那个因为有好几件事件嘅，因为一开始个触发点咧，嗰啲文宣就已经贴咗好耐噶，由我嘅上届。由運動開始就開放咗個告示板，因為科大俾同學張貼呢啲嘢嘅地方實在太少，所以就開放咗呢啲板俾同學，佢哋想貼文宣就貼啦，隨便啦。咁我哋都繼續傳承咗呢樣嘢。咁就去到臨近國安法嘅6月啦，咁就開始有啲風波啦。咁當時有一日嘅凌晨啦，就有架貨 van 啦，就街外人嚟嘅，一定係就嚟咗科大嘅北站。嗰度都有好多文宣嘅，佢就落车就将好多嘅文宣啦，仲包括埋校方嘅一啲 notice 啦、 嗯， 即系有杀错冇放过咁样，全部搣晒落嚟嘅。咁、 嗯、 事后我哋就要求校方，我哋快啲同我追究翻啦，啲学生财产嚟嘅。其实你保安，尤其嗰阵校园系好多大学都加强咗保安啦，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发生，但你追唔到去咧？咁样，咁、嗯、事后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咗，反而咧就有个学校职员咧就同我哋讲话你。 你要移除喎、哦，有一啲學校嘅職員話你嗰啲文宣、哦，你告示板上面嘅文宣有港獨、哦，即係好明顯大大隻字寫住香港獨立咁樣嘅、哦，咁你要移除、哦。但係當其時講緊係國安法係未立噶嘛，係六月嘅事嚟噶嘛，咁、就佢要求我哋移除啦，我哋話唔得，我哋咁你既然話個管理權喺我度。咁、那個我又唔係犯法，咁你又講唔出我做錯啲乜嘢，咁同埋我係講到明我開放俾同學移除㗎嘛，咁就我哋拒絕咗移除、 嗯、 結果隔咗一陣佢就自己去咗移除，然之後就 blame 返我哋點解你唔去移除咁樣，你係有責任去移除喎，但係其實嗰陣根本個法例都未通過、嗯、根本都唔見得有啲咩錯。 咁嗱、那個處分你覺得係咪，當然你會覺得係即係不合理嚴厲啦係咪， 都絕對是，因為在科大各個歷屆的學生會入面都暫時未去到說嚴重到要停學，在我的認知範圍入面。 即是 你和內務副會長就停學一個學期。 是是是、嗯、在科大來說都算是嚴重的，因為你說要去到通常這些這樣的處分都是用在一些在 academic 入面，可能 cheating 那些會比較多、嗯、但你說在一些這樣的學生事務入面，真的可能在科大真的、嗯都第一次見用到 suspend 啊，用到停學。 甚至做啲校務令，你嗱即係校務令，我感覺好似即係法庭啲社會服務令，呢啲以前多唔多噶？或者都未聽過。 其實因為我同個副會長啦，喺我哋啱啱上莊嘅時候都經歷過一次上紀律委員會噶啦、 嗯， 都同樣罰過呢個校務令，即係呢個校園服務令啦。咁、嗯、就其實好似。都有呢啲 term 嘅，就係、是、其實喺學校一啲 department 啊，去做啊 helper 啊咁樣嘅角色嘅嘢。 嗯， 咁就都係普遍都少見喺學生事務嘅嘢上面嘅，多數都係頭先講嘅一啲學術上嘅一啲 misconduct， 即係一啲唔妥當 嘅、嗯嗯、學術上嘅，即係可能係喺度即係 通常 作弊嗰啲會多啲。 係啦，係啦，都 咁 主要針對。 係啦，咁我哋都問過科大啦。科大嘅回應咧，就佢都冇具體講緊罰你哋乜嘢，或者罰咗幾多人啦。咁就係話你哋係涉及三宗個案啦，就主要話喺當。我哋刚才讲嘅嘢里面咧，就系不理校方嘅劝喻啦，即系多番不理劝喻，同埋多番不理校方嘅反应啦，就不当使用校园嘅设施啦，同埋即系部分同学就早前都犯咗其他校规啦，咁就屡劝不改啦，咁就认为即系话，其实而家佢哋嘅成个处分咧，就系由一个学生纪律委员会负责嘅，咁佢哋就独立运作嘅，咁你哋有上诉权利嘅，点睇呢个反应啊？ 其实就我哋咁睇啦，佢个上诉权利其实我哋上诉都系同一班人上诉嘅，佢都系用緊同一个委员会去处理我嘅上诉个案嘅，咁其实个意义真系不大嘅、嗯、即系其实我根据依家香港嘅司法制度我去上诉啦，咁都起码换过个法官啦，但系佢依家都系同一班人去处理我个案，咁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转变㗎，都冇连新嘅声音都冇。咁、 嗯、 再加就係喺學校嗰個勸告，咁其實我哋自大，咁我哋覺得係說服唔到我哋、嗯、其實我哋明白係學校嘅地方，係大學嘅地方嚟，佢嘅規矩我哋應該係要遵守、嗯、我哋絕對明白，所以我哋都唔可以話作為學生會，我哋係當然覺得咁樣係好唔妥當啦，你咁樣就要去停學，因為學生嘅事務，但係咁我哋個人都覺得係需要我哋 break 咗啲 rules， 咁要承擔後果，我哋都係明白呢個道理、嗯。 好，唔該曬你，麥家俊，科大學生會會長黃學明點睇咧？ 我覺得即係科大處理第一過重啦，第二有啲嘅做法都匪夷所思，譬如你話嗰啲保友，其實我知，譬如港大嗰、那個太古橋 都 有做，係咯，咁仲要往年係協助學生做，突然間180度轉變， 嚴厲咗好多。